可不认为什么船，因为我们叫新中国，我们从旧中国传过来的，所以你就是个反动分子，你在这里隐藏着，你就是个国民党的余毒，你侮辱咱们新中国，你说共产党是从国民党那传过来的，你这一天你可真是啊，你在哪儿住，你到底说，你快点赶紧说，我带着革命同志去找你去。话呢是大量的阅读，通过阅读再加上你的逻辑来得出某一个事件的某一个事物的是非观，这样才能证明你是否有知识，明白吗？不是你认识五个字，这五个字念毛主席万岁，你就是有文化有知识了。我身边的朋友孩子哪一个不是大学毕业，那个个都跟白痴似的，宅男造好几位，就连屋都不出去呢，就花他爸他妈钱呢，而且他妈净买好东西。我对咱们群里这个有限这么一两位这个舔派啊，我给一点建议，建议要舔的时候舔咱们群里的群友，千万别舔太大，舔太大你舌头没那么长，你够不着，因为你舔大官呢他都在中南海里头，你舔党呢，党不是唯物的，是唯心的，因为党这个你看不着，所以呢你别再舔下去了，要舔舔一舔咱们这个群友，完了心里还痛快。我刚才说的文化是不分地域，不分社会，不分人种，不分血缘，它一样的，你别整那些主义的，这就全世界通用，它都是通过我说那几样最后达到是非观的。我们毛主席的年代里头有个歌啊，好像是黄梅戏吧，叫什么学文化给忘了，哪天我找一找我给你们唱一唱。现在我们的这种谈话方式，中国就各个群呢、都是这种专制教育的这种谈话方式，就是如果意见不一致，我先给你顶帽子，然后再从这个灵魂深处闹革命，我整你。所以没办法，你像那个舔派呢，咱们要是拿这个舔当帽子来说呢，你我今天发现了肯定是舔派。还有咱们群里的张胜志就是舔那个啥，舔大院子里边的事儿。我不知道他对大院有什么感情，他也没见过，但是他真舔，而且舔的还无以复加。你这个舔的虽然隐蔽一点，但是也听出来了。那天你那一桶豆油，我就知道你肯定1%是舔派。对，这样事的不一样就对了，老文大哥。这个社会才丰富多彩。如果思想一致了，大家高度统一了，这就不是人类了，那是木偶剧团。有人一拽线儿，你就动吧。你是毛泽东思想者就行了，你个舔派崇洋媚外，这么一会儿还继续反复不断的提你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。我在这个群里头我轻易不提，除非有人问问题的时候我说，我从不主动，而且从不标榜自己。你看你今晚你标榜了半宿啊，老文大哥呀，建议以后你不要崇洋媚外，好不好？我听你这说话也有点汉奸卖国贼的这个成分了。什么叫马克思列宁把毛主席排第三位去？刚才我说你反动一点都不冤啊！毛泽东思想，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你记住以后这么排。居然敢把毛主席排到第三位，而且崇洋媚外，一个是德国的，一个是苏联的。马克思主义者，你少在我们中国待，你在哪个屯子？你赶紧去找马克思去，你去他们国家。就你这样的还活在中国，简直给我们中国人丢人。亏今天群里人少，发言的就咱俩说话。 你要好好跟我说一说，我就把今晚事给你保密。第二天他们就不再批判崇洋媚外了。这一晚上你没夸别人，你就夸马克思了呢。你说你这个岁数了，你在那儿这个崇洋媚外，对一个德国人拼命的献媚，而且舔马克思。要舔马克思一个人，我们也可以谅解。你完了，你还舔列宁。你不是崇洋媚外，你是什么你？这多亏这个，你碰到这些同志都不是特别激烈的，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就惨遭毒手了。我建议你以后就不要提马克思，也不要提列宁，你就提毛泽东思想。不管咋地，他是我们中国人，这里边没有崇洋媚外的嫌疑，这个你总能做得到吧？你看这一晚上你把马克思舔的差点没把胡子给舔光了。你是坚定的马克思唯物的共产主义追求者，你为什么不把马克思换成毛泽东？你简直你罪大恶极了。你不要再解释了，你越解释你越反动。本来你就应该少在中国待，滚出中国。一天这个活在中国，完了追求马克思，还不提毛泽东，这不是你是谁呀？不要狡辩，我替你保密。今天晚上人少，别人没听着，听着你这种崇洋媚外的这种，现在汉奸卖国贼是遭到这个各方势力打击的，没想到。你现在跟我承认错误改了，我就不跟他们说了。我这个不是啊，我这个圣经里有证明啊，你马克思那里边的东西没有啊。最起码我能找着文字能证明他不是，而且这个基督也不是西方的。你不懂历史，不懂宗教，不懂民族。耶稣在哪儿降生的？怎么成西方的？马克思主义者，别在中国搞，这就是崇洋媚外。说你是汉奸都是轻的，崇洋媚外的，要中国换一个时代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够呛了。但是咱这群小，你遭到这种清算和革命的可能性非常低。你说耶稣是西方的，我给你更正一下，耶稣出生在东方。但不行了，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宗教，他不是西方的，你非得把他带到我头上。耶稣是东方的，你怎么给整西方去了呢？这基本常识也乱整，你不要狡辩啊，不要语无伦次，你这样式的更不好。共产党是实话实说，要戒骄戒躁。你现在心气儿有点不稳了。马克思中国更没有，马克思有的时候都是画像，都是文字，而且差好几百年呢，而且现在还学习呢。这不是崇洋媚外？另外列宁是干啥的？你还反复提列宁，苏联都不见了，你还在这儿提列宁？那你说耶稣在哪儿出生的？你不懂，你不问，完了你还在这块儿这个打这种比喻，还毛主席呢？一天爱毛主席呢，就搞这种低级趣味的辩论方式。你倒想管，你也管不了啊。你崇洋媚外的人，你眼里只有外国人，你还管这个管那个的。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，爱朝鲜也等于崇洋媚外。你看踏浪说的就极其准确，这种说话的严谨方式就太棒了。你看你这一晚上，你简直就是个卖麻辣烫的，而且你还卖的是德国麻辣烫。你看人家说这个拿撒勒的出生在伯利恒，所谓的羊 我们中国所谓的阳说的是西方，所以你得把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拆开了看，这是有所指的。你不要再解释了，现在我都给你很难再找到一顶其他的帽子了。人家脱亚入欧了，他地处东方，但是一切都是西方的。西方的那个有一个叫西方七国里边是包括日本的，这是超越这个地缘政治的一种那个说法。你得明白道理，你关键你不能，我能对付上就算聊天了。我也特别希望咱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，大过宇宙，我真的很希望。如果这个政党真的大过宇宙了，那中国不也大过宇宙了？那世界各国还在咱们眼里呢，那中国得多强大呀。问题事实我实在找不着啊，你们帮我找找看好了。人家文大哥这个生活阅历聊天这种方式，最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多狠！看来这个手里握有马克思这个唯物主义啊，真是走遍天下无敌手。对，他浪说这个就是比较客观，他是一直在变化当中而来的，也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那个年代，各有各种叫法。所以咱们这个崇洋媚外这四个字呢，真正意义上在中国根本就站不住脚。今天在使用，我向大家道歉，我率先使用了。问题，无产阶级他一般不走遍天下，文大哥，他一般就走到村口他就回去了。他无产阶级他走哪儿去？坐船要钱，坐飞机要钱，还得办护照啊。对，刚才说的不是特别准确，叫无产阶级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，是叫放眼天下，就是站在中国看，能看着这个天下，这个就是我们无产阶级。谁的分支啊？怎么中国共产党支部有这个依据吗？你在哪儿学的？还有一点我比较疑问，那个共产国际散花了，没有了，不见了，那咱这块怎么没散伙呢？还在这维持呢？我的印象叫共产国际第几支部，有点像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那个排名似的。你看中国排第四，我不知道共产国际它排第几。对，有点像现在这些公司起的叫什么这个新世界宇宙公司，有点这个意思，是不是啊？那时候人家就叫国际了。下回我就整一个叫全球，我都不叫国际，国际比全球还小。那可以重新联合呀，把这个各国的都联合。好像这回咱们这个大会啊，叫世界政党大会，共产党没来几个呀，那咋整呢？对对对，有的国家共产党就30多人。也有300多人的哦，人家那个日本还有共产党呢，这一点咱们不能那个否认，共产党它的确存在，但是共产党和共产党还有不一样的地方，的确存在，第五国际的这个说法，但是实在是不成气候。另外，这个世界有这个派那个派是非常正常的。追求谁不都是自由吗？不是，这10个人啊，这7个人，完了带一个书记员，而且是后半夜开会，而且不在会议室里开会， 在小船上。过去好像在一本书上看着过这个第五国际的说法，但仅仅停留在说法上，存在但是不好找。我形容一下中国吧，就是一帮蠢货领着一帮傻货过日子，这就是目前中国的这个状况。踏浪这个这么严谨的人，他也使用了一个词儿，叫围堵。冷战是双方的，不然建那个柏林墙干啥呀？并不是围堵，你也在围堵，所以这个是双方的。咱又没事整了半宿这种政治方面的这种，你说这个谈完了不解决中国问题，而且谈完了还感觉中国挺美好，这下是在地狱中找快乐。哎，这个复辟两个字我小时候就学过，后来我也没百度过，我都不知道复辟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。谁富的刘勇啊，你在这睁眼说瞎话，那都是传说。得通过咱们这种闲聊的方式，每个人都能得到增长，而且把我们的说话的严谨程度在不断增加，这样有助于我们的表达、辩论，甚至话语的阐述。你看踏浪的这个发言，我就非常非常喜欢，不但有理性，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历史方面的这种支持，用词呢也非常准确。他们赶不上咱们老百姓，咱们老百姓都吃喝不愁了，比他们活得强。倒退，你要说倒退我就明白了，就是全速开倒车，那不变质了吗？那要是东西变质了，就变成什么名都行了，那你还拥护它干啥呀？都变质了，烂没了。谈这么多呀，实际上我就一句话，就希望这帮蠢货呵护点我们这些傻货。拿我们傻货呢，知道我们傻没问题，不要再折磨我们的傻。没办法才用这个呵护的两个字儿，应该用尊重。但是蠢货他能尊重这个傻货吗？他不可能的。所以用先呵护后尊重，最后把我们这些傻货变成一个每一个个体完整的人。国民党就被复辟了，妈整得挺冤的。中国好像按你这个意思，好像复辟多少年了，好像没事就复辟啊。在封建社会就经常复辟，完了蒋介石也让人复辟一次，我他妈挺心疼蒋介石那次。我哀求点行啊，因为我没有力量，我不像你们无产阶级，无产阶级再加上流氓无产阶级，那最起码你有劲儿，你有力量啊，我这就不行了。我从先哀求到争取到抗争，我是一步一步来的。你们有力量可以一步到位，法国复辟比中国狠，那国王都拉到断头台那儿，直接把脑袋剁了。这么一看，中国还没剁着脑袋。完了，毛泽东又把蒋介石给复辟了。所以你要一说复辟开倒车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原来49年就开始开倒车了。所以吧，这种复辟对中国的害处多大呀？49年开始加速，到现在的全速，咱们没回到玛雅时代已经算庆幸了。是我的理解，我文化不高，完了。我们村子也没有文化人，我们就在老农家，就是我们就这么交流。一切打倒这个上一个的都是复辟，毛泽东也不例外，都是搞复辟的。不是啊，确实是毛泽东把蒋介石复辟了，而且回到封建社会你别着急啊， 这是回到封建社会之前的叫初级阶段，你等着吧，肯定回去。别再说特别深的道理，尤其是政治层面的。我上学政治课有一回打六分，你说那回去让我爸好顿给我批。所以你尽量别整得太深，你就拿我当佃户就行。让你一说毛泽东成了搞暴力的呢，你这张嘴闭嘴你就侮辱毛泽东。就是毛泽东复辟了蒋介石，这说话都有文化。你们村子跟我们村子有很大区别。对呀，也是复辟了，要不复辟咱们不君主立宪了吗？跟日本天皇一样，跟英国女皇一样，多好啊。咱们现在不是看病就不愁了吗？那就是复辟。哎妈，你小点声，你这简直，你这现在越整胆越大，整得我这开始替你担忧了。哎，这是搞暴力的呀。那当时国民党的维稳政策使用的不好啊。国民党当时也维护国家稳定。这应该把这种暴力消灭在萌芽当中。他们的官不作为。现在这个是敏感词儿，所以你说话小心点，别老张嘴闭嘴都是这些暴力啥。你这维稳对象，我看你快成了维稳对象了，一天满嘴都是暴力鲜血。怎么又提美国呢？咱俩聊聊嗑聊聊天，你给我整外国国籍去了。我连国民党都不了解，我就知道中国，我就知道共产党，我就知道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又整到美国去了。你要跟我谈的原始时代，那死老人了，我哪有功夫听啊。是一个中国人，你满嘴的这个外国崇洋媚外，完了动不动就提外国怎么样。我最恨这样人了。中国不说中国人，说美国人，怎么把我也拽进去了呢？我说的是复辟，你说的是暴力，你怎么还绑架我？这你们村子可真有文化，连我这种可怜的种地的你们也整。我一般我这个人比较柔和，今天听到复辟两个字，你一给我解释，我一下就彻底明白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了。非常感谢文大哥。学过世界历史啊，我上学的时候停课了，完了我爸他们停工了，我学习革命去了，我还世界历史，中国历史都没教我。我就这么理解的，就是开刀党，一个合法政府被复辟了，完了就开始倒党。你说今天我们走出去，这个往反了走，走了多远？等小邓上台的时候，完了再往前走吧。等到第五代第六代的时候，你有盼头，我没啥盼头，等那嗷嗷都跑这么多年了，现在还紧着踩油门呢啊。你没看着，你看着前进了。所以你看这个蒋介石被复辟了，完了毛泽东也被复辟了，你看中国这俩人，完孙中山也被复辟了，老佛爷也被复辟了，我还让蒙古人复辟一次，这他妈中国呀，真是一部辛酸史。